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10集游境。数日后，敦州小雨，雨打着青叶，把马道上的石板淋得发乌。谭太虎在门口等了半晌，柳空替他打伞，他烦躁道： 今早就说要到了，怎么还没到？ 兴许是路上耽搁了。 柳空深井张望，见雨里有马车驶出来，便道： 哎，将军，于大人来了。 马匹淋了雨，鬃毛湿漉漉的，听到谭太虎跟前，甩动着鬃毛。谭太虎抬手拍了拍马颈，对马夫说： 跑了一路，一会儿牵到马厩去，好好犒劳他。 正说着，忽见车帘微掀，于小再露出脸来，朝谭太虎拱手： 都是熟人，别行这虚头虚脑的礼。 谭太虎说着看了眼车内， 王宪没来， 府君回慈州，端州还要给二爷公粮，得有人看着，他就留在端州了。 于小再下了马车，边上的士兵要为他撑伞，他接过来自己打了，罩住谭太虎，两个人一块往里走。于小再说： 你是端州的将军，他是六州的钱掌柜，老胡得罪谁也别得罪钱掌柜啊。 雨打在油纸伞上，发出嘈杂的声音。谭太虎说： 我岂敢得罪他，以后他到我端州来，我派兵十里相迎，保准细声细语地跟他讲话。 雨小的知道他这是还在怄气，便劝道： 老胡，你不要觉得我们看清武将，那都是去都的坏风气。如今六州平定，各门各道都要讲规矩。我多嘴说你一句，筹办军粮的事情，你是关心则乱。你思虑军粮，这是对二爷的忠心，换作是谁都不忍心责怪你。但这事儿，府君既然明确指给了敏慎兄去办。 于小在袖间淋着雨，他换了只手，也转过身，继续说： 那就是正经委任的差事，你在堂上问，他哪能在堂上回？良策也是衙门隐秘嘛，不能放在台面上讲。 谭太虎听出意思，于小在这是来做和事佬的，想让他和王宪冰释前嫌。他不是非得抓着这事儿不放，他就觉得王宪做得不地道，有事在端州境内不能直说，走的时候还一团和气，转头就到府君跟前告了他一状。 敏慎兄是都官，初来乍到，难免有人不服。 于小在娓娓而谈： 你是二爷亲信，他自然不敢当面驳你的面子，跟府君也是实话实说。他筹备军粮有功，又熟通经济政务，府君定然要把他放到军政这块。你们日后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毕竟以后你调兵都要跟他商议军粮军费，不宜闹得这么僵。 于小在言之有理，但谭太虎听得不是滋味。于小在不就是在为王宪不平？王敏慎初来乍到不容易，他谭太虎就活该受这段气。两侧的事情他真是想起来就一肚子火。王宪临走前半个字都没跟他提，他犒劳守备军的时候，顿州衙门里也没人说公费的事情，他算是回过味儿来了。这是顿州衙门借着王宪来排挤他。于小再也明白，顿州衙门不敢正面跟谭太虎闹，就一味哄着他。谭太虎是顿州主将，他却连顿州粮策都没看过，这不就是衙门官吏在搞他吗？他是吃了哑巴亏，在沈泽川和萧迟爷面前有苦说不出，大摆流水席的混账事也让他羞愧难当。可是眼下非常时期，这件事情不宜深究。于小再把伞送到谭太虎手中，言辞恳切： 老虎，你是直性子，只知进不知退，这般形势难免是要吃亏的。他们为难你，无非是因为你有军权在身。我再劝一劝你啊，你若是没有当堂上官的念头，就不要跟他们在这水里搅。你战功赫赫，府君不会真的让你受委屈。你以为府君瞧不出这次是怎么回事吗？ 二爷动了那么大的怒，府君照样把你原封不动地放回敦州，这不就是在给你撑腰？府君这是在替你敲打他们呢。你不要跟府君怄气，恭顺地认错，老老实实地把公费补上。只要你肯写信和敏善兄握手言和，我保证不出半月府君就要赏你。 督官那么好当吗？说督官好当，那都是让坊间流言给骗了。但凡能在曲都立足的官员，无论大小出身，都是历经永夷贤德年花攀干政的角色，最是实务。于小在出身寒门，在世家持政的期间外勤地方，跟地方的牛鬼蛇神打交道，督察考评皆是优异，曾与提拔过那么多学生，唯独于小在能履担重任。他对谭太虎说的话竟是忠心之言。谭太虎嘴唇翕动，那股气就噎在喉咙里。于小再看谭太虎神色郁郁，便知道他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灵机一动： 你若是能抹下脸向敏慎兄求和，不正好堵住了旁人的嘴？他们嘲笑你是无下阿蒙，你偏不让他们如意，给他们瞧瞧你的豪杰本色。 谭太虎性子急，不宜激，但他心思简单，没有坏心眼，点透了就肯做，当下握紧伞，粗声说： 二爷训我，我知道错，设宴的事情做得不应该，公费肯定要补，老子在端州头都磕了，跟王敏生道个歉，屁大点事儿。 他抬臂蹭了下刀疤： 我今夜就给王县写信。 雨声凌乱，地上水洼又多，杂声吵得柳空听不清他们两人的谈话。他持着伞，不能靠得太近，只能一路跟着。好在这段路不长，到了营地，伞还没有收起来，谭太虎就让他去准备锅子。 天冷，路不好走，你我明日又要动身去磁州。 谭太虎退掉外袍，挽着袖子： 今晚就吃个热锅子，暖一暖。柳空，去把我打的那几只兔子收拾了，我跟尤进下酒。 柳空连声应了，手脚勤快地替于小再脱下外袍，挂到了帐内的小衣架上。于小再搓着手环顾帐内，冲谭太虎黑声： 嘿，你这住的也太简陋了，我以为…… 柳空退到门边，把帐帘放了下来，挡住了于小再的声音。雨天湿滑，马道颠簸，沈泽川原本在跟杨文玉下棋，下到一半就晕得难受，费神把车帘掀起来些，他靠着窗才缓回了劲。姚婉玉看着雨， 油尽机敏，讲话诙谐，还没有架子，府君派他去见君最合适不过。 油尽闲时能逗乐，紧要处却绝不犯错。 沈泽川身上有些冷汗，靠着软枕。 他不像周贵那般黑白直变，要圆滑些。 姚文玉揽袖收着棋子，沈泽川听窗边雨声潮密，指尖还捏着的棋子跟随雨声轻敲桌沿，半晌后说： 水清则无鱼，太浑了也让人心烦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